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去做录音。今日咧，我哋谈一集黑势力喺占中事件上面嘅影响。咁有啲网友都叫我哋不如录翻集，就不偏不倚咁样样睇翻今次件事喺两方面嗰个立场系点样样。 不偏不倚，你个网友嘅要求都好高啊！ 系我哋一定偏袒啦，屌你！ 你自己录翻集好过啦，叫我录，屌你真系。 咁你真系呢个人民英雄啊，大佬！喂，你剪咗头发，个人 smart 好多。 哇，系咪？唔剪啦，唔剪系忧郁 忧郁啲啊， 系嘛？喂，但系我其实咧呢几日我都谂嘅，即系思考紧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呢、這个其实黑社会咧今次好明显系介入咗事件啦。 啱。 而黑社会系咪一个即系喺你哋嘅认识啊？黑社会系咪就系单单一个即系收钱接受任务嘅组织嚟？ 嗱，我自己睇翻今次件事啊，嗱，我想讲得远少少，喺八十年代嘅时候，我哋被好多电影去到美化咗黑社会。以前的古惑仔找到食的時候還有少少良知下，那陣時即係大家百業興旺啦，即係我不搞你，我都可以有兩餐飯食，例如開雞竇啦，例如賣嗰啲翻版VCD 啦，van 仔線啦。今次件事好明顯就一樣嘢係咩咧？兵即係黑社會裏邊啲人窮啊，社團啲人裏邊窮，收咗人錢嘅時候就抹殺良知去做嘢。第一，第二樣嘢係咩咧？就係因為佢哋嘅財路被截斷咗啊！旺角好多嘅 van 仔線 block 咗，佢哋嘅主要收入來源亦都係啲 van 仔線。而家嘅黑社會收陀地，我諗都冇乜人俾你啦。第一，第二樣嘢，你話買翻版 VCD， 以前 冇人睇啦。 而家有 DisAV 真係屌你老味，最大嘅即係 鹹片供應商啊！ 最大嘅鹹片供應商，你釘蓋啦。因為而家嘅網絡嘅出現，令到好多人都揾唔到食啊！嗰啲古惑仔咁咪出嚟做呢啲咁嘅嘢咯，喂，收錢咪做咯！屌你老味，我都揾唔撚到食啦！ 但其實咁講喎，即係嗱你講緊話我細個嘅時候啦，即係講緊早二十年前咧，喺街邊打交同劈友咧，呢啲嘢久唔久都有一兩單嘅。但係講緊近呢年真係冇噶啦喎，已經，因為最大嘅黑社會接管咗香港啊嘛，即係你已經唔會喺街度搞事啊。 同埋一樣嘢就係以前。啲人咧劈友啊打交啊，真係為咗個利益啊！因為以前泊車檔尖沙咀啊，屌你斬死幾多人啦、啊！原因就係因為個泊車利益宏大。而家屌你老尾食飯我都費撚事，即係嗱好老實講啊，我唔知近排你哋有冇出去食飯啊？交通發達咗嘅時候，泊車檔啊真係好撚難揾食啊！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你啲食肆咧，基本上而家個收費咧，可能會一個禮拜先出去食一日。以前就日日出去食揾到錢嘅時候，屌你老尾！而家十年都唔出去食一日，屌你老尾！尖沙咀泊車檔真係寥寥可數啦。仲有一樣嘢， 泊車檔點收費嘅？佢點樣揾到食咧？ 佢同檔茶樓拆噶嘛？ 哦，係咩？ 係啊。 哦，即係我幫你泊一架車，咁我就收你一個錢，大概幾錢一架到咧？ 嗰陣時我唔記得好似50蚊定1嚿啊咁樣。因為佢嗰個情況就係同個茶樓拆帳嘅，即係同。 因為佢哋要揾啲人先去 mark 住曬啲位先。 啱啊，因為同埋一樣嘢就係有地盤分噶嘛。屌你老味，你間茶樓擺喺度冇拆車位，得鳩閒嚟食噶。但係而家唔係啊，交通方便，同埋一樣嘢就係你飲醉酒唔揸得添啦，飲下酒都。同埋而家啲人文明咗啦，飲下酒都好少揸嘅時候。 不過我覺得就咁，即係我其實個理解咧就係、是、你其實如果你平時係打開仗嘅。即係日日都出嚟指手畫腳同人哋屌老母嘅，咁好容易啫，係咪？即係你接受到呢個任務，你好難好易做嘅。但係你平時你都已經唔係久經訓練㗎啦，又你喂大佬，而家你好似個個都好似關公同埋趙雲咁喎，嚇喺一大堆人群入邊帶住幾條友衝入去。 屌，嗰啲根本就係啲古惑仔以前，唔係以前啊，係啲古惑仔根本都屌你老味發撚曬難。第一啲。肯定，我呢樣嘢我好肯定啊！肯定係有啲政府嘅高層或者有一啲政府嘅人員落去同呢啲撲街傾過偈。如果唔係，我唔出嚟搞事啊！講真一句啊，屌你出嚟搞事又冇利益，同埋佢有嘢同你換啊！嗰日我送你出去，我哋上次做完聲嘅時候，元朗喺嗰個叫做乜鬼嘅教育路之前，元朗大馬路嗰個十字路口企撚咗十鳩幾條啲圍村佬，屌你老味一睇啊，知係古惑佬嚟。咁啊，成班圍村佬企喺度就防止人哋佔領條馬路。 咁佢哋咧肯定係有人同佢哋講咗某啲嘢。喂，我有啲嘢會同你換。我舉一個例子啊，今日《蘋果日報》講啦。記唔記得喺大約梁振英一上場嘅時候，林鄭月娥咪話要取替丁屋嘅一啲僭建嘅？咁耐都傾唔埋冷嘅，到而家可能人哋會同你講：喂，嗱，我會放寬嗰、那個即係條例執唔執行嘅時候，麻煩你哋出嚟做少少嘢。佢咪出嚟做咯。錢，因為圍村嗰個利益係大得好緊要。我哋喺元朗西鐵站下邊嗰條圍村咪有一辣村屋嘅 燒嘢食嗰度。 係啊，嗰度我諗過幾億噶啦。因為你一間六嚿，你咪計下數咯。 哦，咁啊係。 一棟就千二。咁啊，仲有一樣嘢，我有個阿寶寶龍個老友個同事喺嗰度住噶，圍村人嚟噶，一裝修啊，人哋以為你賣屋啊，自己係圍村佬都俾人打撚到住唔到間屋。咁你諗下嗰個利益去到咁嘅時候，屌你老味，佢同你發癲啦！ 明白。 即係因為你睇下今次件事件，好多嗰啲黑社會可能喺大陸有啲生意。咁人哋咪為咗獻媚嘅時候，同中央政府獻媚，咪喺度夾鳩你咯。喂，阿光頭狗啊，你喺大陸咪有檔乜乜乜乜乜嘅？喂，嗱，如果你唔搞嘢咧，我啊幫你搞下嘢。屌你老味，你即刻落嚟打人啦！ 今日呢、這個如果有睇《蘋果日報》咧，佢都認曬嗰啲人，其實佢哋屬於邊個邊一個堂口，邊一個嘅門生咁樣噶啦嘛。即係我可以想象咧，去到進入咗二千年代啊，呢個其實咧，所謂黑社會個組織咧，應該係鬆散咗好多。 鬆散咗好多。 因為大佬你即係好似咁啫嘛，好似啲大機構養唔到人一樣啫嘛。喂，大佬你要養人要有業務先得㗎。 同埋要有錢咯。 係咯，咁有業務先至有錢咯。咁你其實而家你眼睇到佢嘅業務其實收縮得好緊要。 係。 咁你根本就冇可能可以養到咁大個群眾。 啊。 係咪？咁而家黑社會大家節儉啲都唔收咁多靚啦，係咪？ 啱啊。 咁啲阿 Sir 都要揾錢㗎，係咪先？ 啱啊。 咁我個，所以咧我咁樣睇咧就係嗱，跟住然後咧你又揾啲人咧，其實嗰啲人又要特別大膽嘅喎。你諗下喎，你行入去， 佢唔使特別大膽，佢做慣啲咩咧？呢啲咁嘅撲街咧，我話俾你聽，我識好多。 如果俾你去，你敢唔敢又行入去啊？ 我支持學生啊。 唔係，即係如果你要做，如果你係俾人委任咗做呢個工作嘅時候， 因為真係屌你老味，好講一句説話啊！俾我真係如果委派咗呢個任務，真係要入去講嗱，我真係好支持學生，真係要做呢啲古惑仔，真係食豆咁食啦，因為食豆腐咁食啊！學生冇架撐，我打你，你淨係識得喊唔還手。啲僆仔僆妹屌你老尾還惡唔得啲咩出樣？啲古惑仔一接到呢咁嘅任務，即刻去做啦。 但係咁喎，如果你有機會咧，嗱有兩個情況發生，你一定會評估嘅。第一，我最容易諗到嘅就係警察調轉槍頭。 嗱， 撲街！你突然間有人報警，真係拉撚咗我，點算啊？ 因為件事情咧，其實我睇得立體少少啊。警察咧喺今次件事裏邊咧，其實啲古惑仔由細到大咧，邊個養大佢嘅咧？梗係唔係阿爸阿媽啦，咪監房養大咯。監房養大一樣嘢做咩咧？古惑咯，佢古惑得嚟係會評估曬所有嘅因素啊。就算差佬捉撚到你啊，你屌你老尾周身案底，佢第一件事係咩咧？一翻到去，你幫佢拆嘢，放撚住佢走啦！你嗰單嘢拆嘢，屌你最多係判罰款，因為你唔會話啊判屌你老尾打靶之如此類噶嘛。拆嘢刑毀，佢未必告你刑毀添啊，仲屌你老尾未必告得入添啊，咁咪屌你真係放你走。因為查嘅時候亦都好撚惡， 同埋你都要好撚醒喎。嗱，你見到有條你見到有個。有個咩啦？有個記者朋友受傷啦。 係啊係啊。 喂，大佬，真係好撚大鑊㗎！你諗下，俾個錄影機拍住咗。 啊。 相片咧喺法庭上面咧就唔可以做證據嘅。 啊。 但係 video 可以啊嘛。 係。 喂，撲街！你兜拳打落去嗰個記者度，又俾人拍埋，個眼睛又受傷。喂，嗱，我哋問，即係我問下你啦，一個普通咁樣咧喺街頭嘅傷人案。 啊。 點計法啦？ 嗱，街頭傷人呢啲， 我諗 如果再判得盡，可以記告 AOABH 啊。但係嗱， 你諗下喎，我仲要講埋大家個背景喎，一個係黑社會背景，另外一個係新聞記者喎。 我同你講一單嘢啊，記唔記得有條僆仔啊？屌你老尾入軍營拉香港旗，屌你老尾阿上海仔啲細佬，屌你老尾冚到條僆仔瞓撚咗喺笪地度，其實可以告 AOABH， 法庭點判啊？屌你判佢！咩啫嘛，做呢個社會服務令啫嘛，根本政府就係傾撚掂數。件嘢點解啲黑社會？你頭先講嗰種就係香港嘅警察非常之持平咁去執法嘅時候， 所發生的事件就是說我現在要控告你，但現在就是不是嘛、 嗯、 你想想條僆仔揸支旗在軍營那裡養出來，去到法庭的時候都判他無罪的時候，你找條黑社會找條叔父打撚條僆仔瞓撚到喺地度，鏡頭都影撚住噶，亦都呈撚咗堂噶。呢啲情況俾我哋兩個喺街度打就判 AOABH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啊！但係喺政治氣候裏邊，佢咪判屌你老尾社會服務令咯。 嗯，咁咪要去睇睇，因為咧，其實咧，嗰、那個叔父咧唔好彩，因為咧，即係喺度爆大鑊啦。其實嗰個記者，嗰個記者咧，其實佢係讀呢、這個，其實佢係唔係讀？傳你噶，佢係律師底嚟噶， 但你都冇辦法洗到佢啊。 而個即係意思就即係話咧，其實佢要斑馬，即係佢要斑馬肉嚟，即係正所謂，因為香港咧仲有法律體制啊嘛，你可以，你可當然啦，你可以話通常咧咩情況下邊咧會冇事咧，就係、是、你係做壞事，不過你有個好啲嘅律師幫你 defense 呢件事。而我這邊呢是沒有一個好的律師幫我查出來嘛、但現在剛剛形勢是轉了， 我這樣看吧筍哥、在這件事上面、如果那個人、你所說的都是香港即是完全信任， 不過當然啦、你看到之前那個駕車衝入 人牆的人最後都放了， 就是咯，即是這些平時屌你老闆告你危險駕駛第一時間做什麼羈留先啦、你想想連羈留都沒有啊， 第二天就見到他啦， 就是咯，即是 羈留是什麼意思，即是那些擺你48小時那些啊， 未必，等下次過堂，譬如、你排了，譬如我現在商人排了下次、10月、上庭的，那就扣留到你10月咯，因為你在條街上危險嘛， 哦、 你想想羈留又沒有，扣押又沒有，第一時間放撚走你，你這些直頭是危險駕駛兼且是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啦、你想想個政府都可以這樣放你走、你個記者被人打撚了一錘，我告訴你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呢，罰款了事咯、他因為在當中混亂嘛，混亂的情況裏面我自己也控制不到情緒，你也都衝擊到我，屌你老闆，你就算條片拍撚到上去錄撚了聲音都沒用、現在為什麼我這幾天個人、自己覺得很疲倦也很疲勞，就是我心痛香港，第一這些學生手無寸鐵，你找警察放催淚彈之後再找黑社會拿咳塔、鐵棍、磚頭去威嚇這些學生，旺角有幾個小孩被人拿咳塔戒撚了手臂幾下，亦都是找黑社會去周圍打人，這個政府去到這樣的時候最撲街是什麼呢，你不是打撚完人困撚住個黑社會，你是打撚完人前面在差館入去，後面在差館放他出來，沒有羈留，沒有說一些合法的手段，說喂屌你老闆，你在街上這麼撚柒危險，我都扣撚了你在這個臭格先，他不撚是直接是放你走，蘋果報紙拍了一些片段是什麼呢，派些藍絲帶給人在旺角差館集合，你想想、 那個是荔枝角差館， 是啊荔枝角差館你想想現在的政府是在做什麼，你說法律是公正，現在的法律體制已經淪落到是變成了政治的手段，所以我很累的原因就是這樣，你說你剛才說的、即那個論調就是說我所有的法律都是持平的時候進行，但是現在的法律是不持平的嘛、你在街上打人那天反黑屌你老闆，你直接是集體毆鬥拍攬埋片鎖攬了那間仆街做什麼，第二時放攬走他，你試一下屌你老闆，那件事在太平盛世發生，那幾條撚樣等下次過堂才放得回出來啦、大哥你現在是個社會的體制是完全倒轉偏倒一面、 所以你咁講，其實就係、是、今即係、你如果我嘅咁講話，警察係同呢個黑社會係有勾結，你係覺得係100%噶啦， 300%， 300%。 我有一條片睇到，我真係好想即係做一啲更加激進嘅行為。有個女仔俾人非禮，做咩事？第一件事就係捉下佢放佢，即係你 唔 係 個阿伯保釋狀。阿伯保釋狀， 呢啲環境屌你老味保條撚色咩？你試下屌你太平盛世做啊！ 都幾碌都有得佢坐啊，應該。 我話俾你聽，呢啲下次先放得翻出嚟啦。你即係真係嚴重危害人哋嘅即係安全。你而家個社會根本上係倒轉偏倒一面啊！冇人去支援呢啲學生，不但止，仲令到學生孤軍作戰，陷入一個 咁困難嘅境地，一定有政府官員喺後邊潑火。嗱，你而家條 van 仔線俾人剝撚咗，阿筍哥屌你老尾出嚟中鳩班學生拆撚曬佢哋啲嘢啦！嗱，你拆撚完，屌你老尾，你最多咪判罰款，屌你老尾，呢啲又未必算刑毀噶。如果你話刑毀個撚樣，屌你企喺馬路掛撚咗嗰嚿嘢，佢都係刑毀喎，啱唔啱先？你而家係幫佢拆撚咗佢，我影撚住啊！屌你老尾，電視影撚住 ，I K 寶嗰個撚樣拆撚完嘢落撚翻嚟，警察推開佢，你知警察著制服噶，唔該曬你啊，唔該曬你，屌你老尾，你講呢啲嘢，大佬。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警察根本同啲人傾撚好喎。我拆唔到，咪揾你拆咯。我呼籲大家有幾樣嘢，希望大家要做嘅。餓死啲黑社會唔好撚叫雞，即係你叫翻大陸叫嚇。屌你老味閪，你真係肉撚酸啊！即係你為咗自己個荷包，為咗自己啲錢，而到令到一啲手無寸鐵嘅雞仔或者鴨仔受到一啲咁嚴重嘅傷害同埋衝擊。呢樣係我更加睇唔過眼嘅事。大家啲僆仔手無寸鐵，第一，第二樣嘢，佢哋好和平咁坐喺度，佢係阻住你揾唔到食，你就出呢啲咁嘅即係乸渣嘅手段。你話你揾唔到食，喂大哥，而家係咩時候啊？而家係應該梁振英落台嘅時候啊，唔係話啊係喎，你哋走咗咪冇事咯？我而家係講我俾人雞奸，你話啊係喎，雞奸你嗰個走咗咪冇事，或者你唔出聲咪冇事，你係應該拉咗佢啊嘛，大佬啊，屌你！ 同埋個即係咁講啊，我覺得第二就呼籲大家啦，即係如果係我哋嘅聽眾啦，大家未必可能幫襯得起啊，但係就千祈唔好再幫襯呢個喜記嘅橋底拿蟹啦。 點解咧？ 其中有一個非禮個老闆係橋底拿蟹個老闆嚟噶嘛？ 哇！呢啲真 係 人渣。 叫廖喜啊，咁樣第二個咧就係拳法個老闆咯。 拳法咩？ 拳法啊！元朗嗰度咪有間酒樓嘅。 哦。 佢喺北角，北角同埋頭先我哋講元朗，佢好似有幾間分店咁樣嘅。 係咪大拳嚟嗰個？ 大權啊，叫做 唔知係咪啊？屌！ 總之拳法個老闆啦，亦都今次出嚟反佔中啦。佢哋個論調都係好簡單嘅啫，就係話呢個唔緊要，唔緊要，繼續講。即係佢哋嘅論調都係好低能嘅啫，即係話講緊係大家嗰、那個而家阻住條路影響佢哋做生意咁樣。但我其實有兩個好重要嘅觀點啊，即係第一大家都係經營生意嘅，即係大家都叫有個門口咁樣啦。你係咪你單生意？一個禮拜都捱唔到啊！ 啱啊！ 屌你一個禮拜捱唔到，你執撚咗佢啦，好唔好啊？即係如果你係咁掹掹緊嘅，我覺得你真係唔係好適合行出嚟做生意啦。係 啊， 你反正蝕錢嘅，即係你冇咁嘅本事，唔該你翻屋企。呢個第一點。第二咧就係佢哋不停去講話佢哋咁樣係會令到香港好亂啊，成啊，咁確啦。咁我就想同你講啦，即係其實，喂，你一班撚樣，其實而家係搭緊所謂咩啊？民主嘅順風車。 啱。 而家人哋幫你爭，你都根本唔需要出力嘅冚家富貴。咁然後，喂，大佬，而家第日有 OK 獎嘅時候，你係坐擁緊呢個成果嘅喎。係。即係喂，而家點解你即係大家各位撚樣，你哋可唔可以留意一下點解而家我哋啲鋪租會咁貴？是政策的失衡令到我們會這樣嘛，即是為什麼會又放了那麼多自由行下來，然後谷高了樓市和股市，不是谷高了樓市和租金，然後也都沒有了租金管制，在2003年 SARS 的時候，我們的租金管制又不見了，原本我們是怎樣的，我們最多只可以，年輕人未必知道，原本呢，我們的租金呢是不可以多過通脹或者是 市價的30%，即是說假設如果你租一個地方是100元、這樣呢你可以你可以收通脹的價錢，譬如通脹今年是 4%， 你可以加104元，或者如果那年的通脹飆升飆 100%、即是飆到200元的話，你都只可以加到130元，即是這個是2003年，你大家沒有辦法啦，那天SARS的時候政府就撤銷了這條條例，但 是直接導致了今天大家沒有辦法有地方住，而為什麼這個租金條例呢，這個租管條例呢，在我們近年是沒有辦法簽回去呢， 就是大地產商和我們的政府互相勾結，而令到我們政府不可以重新實施這個條例嘛，令到我們的樓價是一個無 ridiculous 一個 無可逆轉的方向這樣走。我告訴你，剛剛有朋友在錦田買了一間爛鳩村屋，是400萬的。 嘩，不能是啊， 是400萬 多大 七百尺咯。 我告訴你，我打算跟寶寶龍退休，真的不問世事入去大嶼山住，咁咧就上網就去睇網，即係嗰啲睇。 大嶼山有冇雞叫嘅咧？ 大嶼山真係 我可能啲阿婆冇牙咧，取消都 OK。 我話俾你聽一樣嘢，四百尺村屋賣一百五十幾萬。 咁 OK 啊！ 屌你個黐撚線，四百尺點住啊？個廳我都廳大撚過佢，屌你老味啊！即係你真係住唔撚到，大哥都要賣幾舊幾水，屌你老味，仲係即時交易咗咯喎！屌，即係你諗下而家啲地產去撚到咁嘅階段，即係。我覺得呢個政府真係快啲落台啦，梁先生，因為你如果唔死，真係對香港冇辦法有交代。 即係我咁睇啦，即係大家其實一般普羅大眾，如果即係大家出嚟行股啊好，撈正撈偏都好，喂，睇清一個事實啦，我哋點解生活咁差，係我哋政府造成嘅。 但係嗰啲股惑仔唔係咁諗噶，屌你老味，佢識咁諗就唔會做啊股惑仔，同埋社會就唔會由細會坐監坐撚到大啦。 嗱，即係你講真，你後生可能有好多無數咁不幸，可能你阿媽做雞，你老豆劈油啊，嚇你阿哥啊匿埋牀底喺度戰鬥咁樣嚇，咁咧大家都係。但是你就知道即是不幸的不是只有你一個，你都無謂需要將你自己不好的東西傳染給人。 最仆街就是那些撚樣，屌你老尾只是看眼前利益嘛，他明天都可能需要第二單要去坐監了，屌你有錢的當然是拿錢的啦，那些黑仔為了黑社會懂想那麼多東西就不會做這些壞事啦。 是這樣都無所謂，然後呢，喂大佬啊，你還有另外一種人的嘛，就是即係同我一樣，而家喺個社會上面做緊一個低層次嘅經營者啊！即係大家做緊一盤生意嘅時候，大家都發現咧，個個月都掹掹緊。因為你個盈利好大部分去養租金度嘛，你唔好話唔係啦嚇。即係你做，即係講真，以前好似我老豆啊，我老豆嗰個年代啊，即係講緊啊，一間工廠啊。平均做兩至三日咧，就維到一個月嘅皮費。 啊，係啊，係啊， 如果做一個月咧，即係一年唔使做。講緊我老豆啊，話要執笠啊，都四五年啦。咩意思啊？即係四五咗，即係佢賺咗個錢，喺度捱住間工廠四五年唔開工啊！撲街！你一個月要執笠，你就執笠啦，唔該嚇。即係我覺得你真係好撚冇用啦！即係 佢係受咗中央嘅壓力，或者受咗某一啲官員嘅利誘啊！我覺得 係啊，我覺得冇所謂啊！即係你大家出嚟都是求財啫，係咪？即係你個你求財好多方向啦。其實降低養租金，你嘅生意又唔會少嘅。係啊，咁你大家一樣，大家同埋如果有咁嘅即係有咁嘅收入嘅，大家仲多啲幫襯你添。我唔知點諗啦，總之就係而家肯定係大冷漠啦。咁我就即係所以我呼籲大家即係罷食杯葛。權法啊！佢之前黑心人，我都懟懟佢唔死。 咩叫黑心人？ 黑心油，佢用呢個黑心豬油啊嘛，權法嚇。黑心豬油懟佢唔死，因為香港太多人用黑心豬油啦，就冇所謂啦嚇。屌你老尾，今次搞出嚟搞呢、這個搞呢、這個 反佔中， 我屌出嚟哇！屌你老尾， 呢啲真係人渣嘅行為啊！屌，另外一間咩辣蟹啊？ 橋底辣蟹啊！ 橋底辣蟹同埋權法，大家千祈唔好撚再幫襯。 千祈唔好再幫襯，即係咧，我而家覺得要發揮嗱。即係講真，後生仔未來是你們的嚇、啊。即係我講真，啲老鬼再幫襯，幫襯唔多十年八載，佢食條底啦，食多十年八載都 cancel 發啦，係咪？即係大家盡量去杯葛一啲保守嘅 supply 啊。係啊，即係咧令到佢哋喂，屌你咩？真係對唔住啊！我真係好想睇到你撲街今日。 啱 我覺得咧，成個抗爭最大問題係咩咧？係一般普羅大眾放棄咗。用武力自衛的權利是吧，即是呢 我相信是和平抗爭的、但和平抗爭是並不需要抗到像耶穌那樣的、即是你打完左邊面你是需要給他右邊面去打、是並沒有這樣的需要的、即是我相信呢、大家的、都即是、是不可以這樣被人蝦 落。我告訴大家都是介紹大家看這本革命章子的書，希望大家看完之後拿出這種精神對付這些暴徒這些黑社會，還有一件事，大家下次見到黑社會 嚟收徒弟，唔好覺得黑社會。我哋俾八十年代有兩個人，有幾個人美化咗黑社會。第一個林嶺東，第二個就係 John Woo， 第三個就係嗰個叫乜鬼嘢啊？專寫劇本寫《龍虎風雲》嗰個叫乜撚嘢名？唔撚記得咗兩個字。咁咧呢啲撲街咧，第三個係咩咧？嗰個叫咩？拍 PTU 嗰個叫 杜琪峰。 杜琪峰。呢啲人完全美化咗黑社會，覺得黑社會係一種嘅英雄感。大家杯葛佢啲電影啦，第一。第二樣嘢係咩咧？第時見到黑社會收徒弟，你攞把菜刀出嚟斬佢老母化閪就得㗎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屌你老尾打撚到佢老母喺劈叻只咁啦。第三樣嘢係咩咧？我希望大家或者呼籲大家學生哥，你哋喺旺角嘅陣營，我希望嗱，我真係好希望嘅，亦都衷心咁樣講。我不是說偏幫某一邊，我們可能已經不能夠對抗一些這樣的武器，人家出到坦克車或者出到迫擊炮，我們手無寸鐵的時候唯有撤退。撤退去哪裡呢？直接佔領政府總部。 有幾個方案可以提出的，因為呢其實說真的，如果大家即為什麼他不怕你呢，是因為你現在想著現在你的目標是標心，你想著去逼人家拿贖金，但其實你現在只是標了別人的賓妹，即是你真正要標他的，其實不要搞政府總部，也不要搞警察總部，搞聯交所，即是大家只要把聯交所的話， 屌聯交所沒得搞的，因為現在那個交易全部在網上， 不是，你首先呢就令到聯交所停止先，然後他還有後備聯交所的嘛， 啊， 那這個就是第二步傾了，即是呢， 我們怎麼可以令到聯交所停止， 圍了聯交所沒人回到工， 而家可以喺電腦上面做交易啊！ 咁你冇人睇嘅喎，成件事。 唔係，因為而家唔係可以，因為咧聯交所咧，我首先我唔係玩嘢啊，我將你嘅觀點矯正一下。 嗯、 以前聯交所咧，我呢、這個消息你上網查一下或者係新聞講啊，喺幾年前咧聯交所譬如有300個 counter 咁計啊，而家得一兩個咋？點解咧？因為而家人哋開市嘅時候唔需要喺聯交所做交易，因為聯交所都係透過電腦做交易，佢唔需要擺個人喺嗰度啊。亦都唔需要擺個電腦喺嗰度。 哦，即係冇人喺度嘅而家聯交所。 唔使噶啦，唔好以前咁噶啦。而家聯交所做交易係咩咧？即係我要面，我要出嚟，我要喺聯交所開個位咁樣。其實真係一個即係扇波力嚟噶咋，即係我喺聯交所有個368位咁樣嘅。其實嗰個位都吉噶，因為而家做交易就係一開始，屌你老母自己部電腦搞撚掂。 第二樣嘢咧， 即係第二樣嘢就係呼籲啲國際黑客派人黨幫幫手 咯。如果第一樣嘢做唔到咧，我就建議大家做第二樣嘢啦。就係、是、嗱，即係坦白講，真係好多同好多朋友研究過。集體罷工係冇可能發生嘅。 係。 集體怠工係可能發生 嘅。係係 係。集體怠工。 啱啊。嚇！ 同埋咧，呢、這個叫做準時收工。 啱啊。 即係咧。就用按章工作行動啦， 啊， 即係第三咧就係嗰個叫做毛澤東教噶嘛，敵進咧就我嘅退，但係到敵退嘅時候咧，我擾，干擾佢，即係你只可以咧令到佢喺個，譬如話我有啲朋友話組織交税交税一蚊啦，咁你譬如話組織交税一蚊，咁呢個稅務局咧係可以罰你三倍嘅，三倍即係一蚊乘三倍，就即係4蚊。我當佢每個段月收你咧，即係收12次，咁然後去到年尾你咪交，然後喺下張單又扣1蚊咯。即係咧一張單咧，就照計咧，你對佢係唔造成任何影響嘅。但係如果有100萬張咧，對佢咧就會造成好大量嘅影響。你同時會增加咗郵政局嘅 loading 嘅喎，因為佢係需要用 hardware send 過嚟俾佢，並唔可以 email 同你溝通。係咁你諗下，你係不停去。你只可以不停去 overload 佢啦，以前啲人就會咩啦，曾經香港都發生過噶，拎啲豪資去銀行度唱咯，即係然後塞住個 counter 等你等咯。不過而家話 收50蚊， 係啦，要收手續費嘛，咁呢招又行唔通啦。咁大家要度啲橋喺呢個日常生活裏邊，放假嗰日你咪就搞鳩佢咯。係啊，我諗唯有係咁樣。 同埋我呼籲大家一樣嘢啊，因為今次件事有好多嘅，即係我啲同事都係咁講， 屌你老尾喺左撚住條路掟屎掟尿，我真係想同佢講，喂，屌你！你身為香港嘅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對呢個社會有所批判先係㗎。你老母閪，你仲話掟屎掟尿，你真係點教育下一代啊？第一， 我都唔明啊，即係咧啲白係就係咁啦，中年人咧。即係上，你見到而家嗰啲所謂反佔中陣營嗰啲人咧，全部都係上咗年紀，即係冇辦法，佢哋喺度，我都唔知道佢哋究竟 個腦嚟裝乜撚嘢，屌！係 啦，即係我覺得係真 係。啊！但阿寶寶龍都係反佔中喎。 係咩？ 佢話人哋塞撚住條路做唔撚到生意又叻又老啊，又話阻撚住生活啊，第一。他們是很和平，他又說不是啊，屌你老妹，你回家就沒有事咯，現在不是要我回家，我是要你下台，你下台就沒有事咯。 個重點是什麼？是，嗱，就這樣說的，你呢，現在可以繼續吃卡洛必薯片，但你繼續吃卡洛必薯片下去呢，吃下去呢，你不吃飯你就會生癌死的，OK？ 即是呢，我們的人生呢，有一樣東西叫長遠利益，即是呢，如果你是你而家當然啦，你可以令到嗰啲金鋪同埋藥材鋪同埋藥房同埋普通嘅食店佢哋嘅生意咧好啲，但對你有咩好處啊？係咪？對你冇好處啦。咁好啦，當對你有好處啦，當你係一個洗碗阿姐啦，你係需要有呢份咁嘅收入嘅。OK， 咁但係你有咩辦法可以控制緊而家我哋嗰越嚟越貴嘅租金啊？我哋點樣可以控制到咧？我哋而家嚟香港嘅消費群體啊，我哋有咩辦法咧可以睇到我哋香港嗰、那個即係一啲唔合理嘅制度咧喺香港發生，而嗰啲嘢曾經有一日可能即係總會有一日會影響到你嘅喎。喂，我哋做人除咗短線嘅目標裏邊之外，短線的目標可能你諗住三十歲揾100萬咁樣。喂，大佬，仲有一樣嘢叫長遠嘅利益噶嘛？你諗下，只要好簡單啫，即係可能未必個每個聽眾都會同意啊。但係最簡單，如果有全民退休保障，喂，我哋基本上係唔需要咁辛苦。 啱。 係啊，咁你咪即係正所謂老咗咪食下工咯，係咪？或者呢、這個其實唔使講得多啦，即係呢幾日大家如果留心啲睇文嘅話，都知道啦。英國政府佢點解去到今日未倒台，就係因為呢、这個1%嘅人係加緊14%嘅税啊嘛，最有錢嘅人其實咧佢收佢最多嘅税。你大家唔好信話，如果收啲税收多啲，香港嗰有錢都會走呢啲咁。 走佢老母咯！外國收得仲多啦，屌你老味！ Exactly. 香港人真係戇鳩啊！ 嗱，你一係咧就飛去嗰啲咧冇名冇姓嗰啲地方，係嗰啲咩英屬處女島。 啱啊！你唔好俾李嘉誠咧咁嘅狗撚客撚到啦！嗱，你收税多，我推撤資啊！你試下英國投資啊！ 係啦， 你試下美國投資， 你一樣俾咁多咯， 仲多啊！ 同埋最緊要係嗰、那個人哋嗰、那個即係人哋你偷漏走被逃税嘅風險其實係高好多，因為人哋真係當你賊咁辦啫嘛。香港大家都話 send 封 warning letter 同你傾下，然後揾個稅務專員同你研究下，大家又唔好賊喎。屌你老英國，屌你老美成哥坐監啦你。 啱啊。 咁所以好實際就係、是、其實你我哋而家個世界，即係社會而家唔係揾得多嘅人負責得少， 啱啊， 係啊，揾得少嘅人而家咪上曬街咯， 係啊， 係嘛，即係我相信係就算呢單嘢講真失敗狀都好，其實咧影響咗一代嘅香港人， 啱， 即係香港今日唔變，其未來一定會變， 即係等於當年烏克蘭火炬行動啫嘛，我亦都講多一次啊，當年烏克蘭咧蘇聯入侵嘅時候，老一輩嘅人亦都好。即係算數啦！屌你老尾，邊個做阿公我都要做啊！唔出聲。有一班學生發動一個火炬行動，自己自焚出嚟一棒接一棒。到第二個火炬燃起嘅時候，佢哋有啲學生運動，佢哋一樣用一啲好醜陋嘅方法去打壓學生。呢次嘅運動失敗咗，但係影響咗一代嘅烏克蘭人。一代嘅烏克蘭人喺第二次嘅革命裏邊。全部將呢個政府推翻。雖然我哋今次嘅革命可能今次嘅雨傘革命或者我哋嘅雨傘請願可能會失敗，亦都係睇到未來應該係失敗收場。但係佢影響咗我哋一個嘅 generation。下次出嚟嘅時候，我哋唔會咁樣樣，因為我哋受過今次教訓嘅時候咧，有組織性啲嘅時候咧，我哋下次唔會有咁嘅。呢次係一個教訓啦，當然。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有啲人冇良心啊，即係。 係有啲香港人冇骨氣嘅，即係真係嗱，今次睇到一樣嘢就係香港人嘅特性啊，冇骨氣。邊個有啖飯食，我去邊度，同狗一樣嘢，即係同狗一樣啊！以前老一輩香港人咪就係咁咯。啲點解政治冷感咯？屌你邊個阿公做阿爺，我都要有飯食噶啦。嗰啖飯跪喺度食啊！屌你老尾，踎喺度食啊！定係真係你坐喺度食咧？第一。第二樣嘢，你如果咁有勞性嘅話，屌你老味，做狗啦，唔好做人啦。即係你為一少少自身嘅利益，屌你老味，我啲 van 仔線，我冇冇飯開，屌你老味，冇生意做，就阿芝阿莊摩洛哥。而家人哋係為緊一個大時代去做嘢，有啲犧牲你個荷包啫，我咪叫你攞條命出嚟喎。 係啊，我真係想講咧，其實好多即係我嘅朋友啦。 啊 好多都是股市的從業員嚟嘅。講真，上個禮拜嗰幾日，個個都唔見幾廿萬。 啊， 係啊，繼續出嚟佔中。 啊， 即係其實真係年輕一代其實係有得救嘅。 啊，有中年老一代咪冇得救啦。 係啊，喂， 同埋我再呼籲一樣嘢，有冇啲黑客組織幫下手啊？屌你博撚咗聯交所嘅，因為而家聯交所咧。我哋唔可以話啊！啲人翻工就冇交易，屌你老乜個電腦廿四小時 work 緊，你冇辦法做到手。 唔係，我覺得係應該首先咧將即係如果呢個 autonomous Asia 啊，即係呢個組織佢真係幫拖嘅話咧， 我想講一樣嘢，如果你真係幫拖，做咩咧？斷咗香港條大電嘅。 同埋最好嘅就係搞呢個咩咯？冇大電咧，冇冷氣，好慘嘅。 嗱，我哋要有少少犧牲㗎啦！屌，你斷撚咗佢三個鐘頭，我包佢腳都震埋。因為而家咧電網咧係靠電腦去運作嘅，我哋斷電網咧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啲方法咁，屌你老尾炸鳩嗰啲嗰啲叫變壓站嗰啲冇用啊！因為而家個電網咧，你就算個變壓站一釘咗咧，我哋嗰個供電設施嗰個電網個供電網咧就係話我哋會聯絡內地，或者係第二個電網咧就會供電俾你，所以幾個鐘頭或者幾小時之內就即係 work 翻噶啦，即係唔會話一笪地方香咗就冇撚曬電。 唔係，所以我覺得應該咁樣，即係搞呢個咧即係首先要將呢個民建聯嗰啲撚樣咧，同埋呢個政府勾結啊，同埋咧所有啲商人同埋政府勾結嘅內部文件咧， 就 disclose 曬出嚟， 一次過 disclose 曬出嚟，其實咁就夠噶啦，不過。我相信他哋其實屌你老尾呢幾日咧喺度左搞右搞，搞咩政府新聞處網站 down 咗。喂，大佬，你對我真係零影響咯、 啊。唔係，我諗咧，佢哋攞唔到啲資料，第一係咩咧？佢啲資料未必係用電腦檔案存檔。第二樣嘢，政府好撚醒嘅，共產黨唔會咁撚戇鳩將啲嘢擺喺個 hard disk 裏邊嘅，佢一定係 hardware 嚟嘅，即係一定係張紙嚟嘅。佢仲要鎖喺一笪你攞唔到嘅地方，我舉一個例子，佢鎖喺政府仲鬼攞條撚咩？ 咁啊係。 同埋你入去抄都煩啦、啊，喺電腦抄嘢唔煩啦、啊，喺邊啲度抄嘢煩咧？真係喺個書架裏邊抄一個 number 檔案，你又攞撚命啦！同埋個 number 檔案，個 number 淨係幾個人知道個檔案係咩？嗱，譬如我舉個例子。我哋當年咧護士學校一樣用撚狗閪嘅，嗱你哋咧第三篇真係維持當年英國佬嘅狀況啊，即英國佬做呢樣真係好堅。譬如我哋咧舉一個例子無菌技術，咁咧阿先生就會同你講啊光頭狗啊嗱無菌技術咧我哋擺咗喺圖書館咧第139號檔案裏邊，屌你老母，佢唔係順序。第一，佢唔係順序。第二，嗰沓 file 我屌你老母閪，你仲要不斷咁揾到第一三九啦，一三九你仲要揭開佢喎，裏邊唔係 有無數咁多個附錄啊！ 啊，屌你老尾，你揾撚到眼都盲撚埋，即係呢啲啊，真係愛嚟杜絕你揾嘢啊！屌你老尾，佢根本係唔想俾你揾到，等於民建聯嗰個檔可能就係咁存檔嘅時候。你老母閪，你仲要睇一大扎嘢，你先揾到，你揾條撚咩？屌你，根本就唔蝕什麼敵啊！佢哋特登係咁存檔噶，即係佢要唔蝕什麼敵，你先揾唔到嘛！你要派個人入去慢慢揾，揾幾日啊！屌你老味！ 同埋仲有個人嘅觀點咧，就係大家應該嗱，你又而家又唔想影響普羅大眾生活，對唔對？ 嚇！ 你又唔想嗰啲？人生沒有影響、 啊、 其實大家只要佔領了半山 啱啊， 咁咁其實咧， 同埋一樣嘢，我又呼籲下大家普羅大眾，麻煩支持下學生，即係喺呢次件事裏邊睇得出你嘅良心喺邊度。第一樣嘢，你唔支持唔緊要，你唔好打壓。第三樣嘢， 不便的時候，你咪繞道咯，或者你預早少少翻工，呢啲都係一種支持嘅行為，唔係不斷去調查人哋。第二樣嘢，你身邊嘅人或者係黑社會嘅親戚，你見到你啲仔女，見到你啲阿爸阿媽，或者你啲阿叔阿爸做啲咁嘅嘢，麻煩就一樣嘢鄙視佢咯。第二樣嘢同佢講，你做啲咁嘅行為，屌你老味，你第時真係對唔住，即係真係千古罪人。你話阿市民，我唔支持你，或者翻唔到學，屌你沙士停學夠耐啦，屌你！ 其實唔翻學係幾好啊？點解大家逼住大家一定要翻學咧？ 屌你老味，一樣嘢啊嘛！阿爸阿媽翻撚咗工嘅細路冇人睇啊嘛，佢咪人哋根本就係自私。呢件事情可以睇出香港人嘅自私自利啊！阿寶寶龍有一個同事就好撚困擾，就係因為佔中咧，佢完全反佔中，原因係咩啊？佢個女喺屋企冇人睇咯。你阿爸阿媽要翻工噶嘛？個女平時咧，阿爸就翻九五啊嘛，放工咪去接翻個女咯。喺呢啲環境，你自己請假咯，屌你老母！即係佢自私到一樣嘢就係話：喂，我個女冇人睇喎，喺屋企，咁你可以唔翻工。佢就話阿寶寶龍就喂唔係喎，佢個老公啱啱升咗做嗰啲 APM 咩叫 APM 咧？即係助理護士主任啊，助理護士長。屌你老味，咁你咪請假咯，大哥。佢話請唔撚到咁多日，你為自己嘅權力而捐贊，咪梗係請唔撚到咁多日啦。 誒，冇辦法。 即係你根本就係自私自利。喺呢件事上邊，如果大家市民真係贊同學生嘅行為，真係睇唔過眼政府做呢啲行為嘅話，麻煩自己真係辛苦少少，讓條方便嘅道路出嚟俾啲學生咯。 同埋有咩㗎？而家即刻已經喺啲市區社區裏邊有好多開放咗嘅托兒所出現咗㗎。就係、是、我就係支援呢啲咁嘅啲細路仔留咗喺屋企冇人睇呢件事啊嘛，係咯。 唉，不過香港人喺件事上面我睇多一出 咁咩嘅， 好邋遢，好自私啊。 有啲好嘅嚇。OK， 拜拜。 我呢個名。